他出来是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他才能出来的。 在有限的几次交往当中，刘老先生就向张某说起了自己正在从事研究的项目。 因为我当时是搞这生物工程的，他就知道了，掌握了我急需要投资才能够把这项目做起来吧。有一次和这个商一起和我谈，你的项目很好，我们愿意投资。 张某对刘老先生流露出了自己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说他很有钱，而且是不是一般的有钱。他的这个祖辈啊，大概是在国外很有钱，你需要多少我们投多少，需要1000亿就投1000亿，有需要2000亿就投2000亿。 没过多久，张某就找到刘老先生说投资这事儿基本定了， 你的这个项目很好，我们要投。他虚着我的是3000亿。 但是张某话锋一转说有个条件， 这个资金呢要点小资金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所谓小资金嘛，就是几百万啦。我说我没有钱啊，我要有钱我还不上了吗？他说没关系啊，你用你的住房抵押贷款，我们最多半个月我们的钱就来了。 刘老先生说他当时也起过一丝疑心， 当时呢我也有点怀疑，可是他是个高级干部，我们也不能查，也不敢去问他呀，怕人家说那你这样的话，你对我这样我就不投了。 要抵押房子，刘老先生夫妻俩最开始并不同意， 想方设法做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再三说你放心吧，没有问题，10天半个月就回来了，那个时候你的项目又可以起来了什么的。 你那房产大概值多少钱市价？ 市价现在是有的说是400万左右。 老两口就同意了将房子做抵押。 更多的工作啊不是我们做了，是贷款公司做，是高利贷公司和他们的勾结啊，利率这些都谈好了，背后都谈好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见过面呢。说第一次呢就贷了89万，用我们的房子做担保。 办手续的时候他们事情都联系好了，反正很简单，你看看房子没有什么疑义，拿了一堆的那些材料，然后一边他们翻上去，你在这个上签，你在那个上签。当时我们这方面也是警惕性也不高，也没想到这里头有别的什么问题，也都签了。 以这处房子为抵押，张某和商某拿走了89万，钱拿走了，可是承诺的事儿却一直没有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了，没影了呀，他们没事我们有事了，要找我们要利息啊。 这时候商某出现了， 我们再找一家公司再继续贷，第二家公司必须要贷多少？要贷150万。 接下来的日子里，以这套房子为抵押，一共办理了3笔贷款，共300多万元。老伴说房子是他的名字，所以得他亲自去签字， 也是一堆的一堆的那个材料，去了以后就在上头就签字签了。 当时这个高利贷公司那个负责人呢、也再三跟我们解释，跟你们那关系不是太大，即使将来有点什么问题的话也不会质询你们，而是找这个姓商的 担保的， 他给我们这个马虎打着。 这期间这所谓张局长一再向刘老先生承诺， 他一再保证我这好多钱了，下个月肯定全还了，上万亿的资金你这几百万算什么无所谓，高利贷你不要怕，没有关系。 每次要交利息的时候他没钱，没钱问让他延，你反正是他不就要钱嘛，到时候给他钱就完了。但是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给过我们钱，前段时间的话我们没办法，如果说利息不交上那违约了，违约就得交罚金，你再违约严重那就我的房就得要出问题了。 这几个月里边一共交了14万罚金，总共下来张欠了多少债呢？370多万。张呢欠我们370多万，我们欠高利贷公司呢100多万。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利贷公司变脸了，不贷了，他看到我们已经被榨干了，所以就要收房了。 那从最开始他说这个房子抵押出去以后半个月可能就回来了，时间很短，可是我听您这过程是拖了很长时间， 一年了。 这期间他还特别怕得罪这位张局长，因为这个张局长会玩失联。 为什么不敢得罪他？你得罪他了以后他跟你失联，之前了他失联了好几个月，我们跟他联系不上了，你看我们着急不着急呀、哎呦，把我们两个急的哟，那简直是没有办法。 他不还是一个领导吗？就随便就失联了。 对呀， 他吹的， 他吹的。 那真要是领导，就绝对不会这样。现在是明白了。 这位张局长多次许诺刘老先生夫妻俩说这房子跑不了，肯定没有问题，所以这件事情老两口一直和两个儿子没有提起过。 张少念，没关系，你不要着急，我们的房子丢不了啊，到时候我的钱都回来了，就这样又把我们又稳住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跟孩子讲啊？就是对他抱有充分的幻想，觉得他能把钱弄回来、完成了，免得把孩子也牵到这里面来。 这天刘老先生的家走进了20多人， 膀大腰圆的，走不走？不走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这房子已经不是你的了。 老两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人收走了，没办法，只好在外面租了房子住。离家的时候除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还带了点常吃的药之外什么都没拿。刘老先生老伴说，那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面临困难的时候一天睡不了多长时间，半夜里头就醒，就想着怎么办怎么办，天天这么熬。 也不敢跟孩子说， 一个不跟孩子说，一个呢盲目的相信这些坏蛋。 眼看事情已经瞒不住了，老两口才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儿子。儿子一听就觉得父母是上当受骗了，带着二老就去派出所报案了。民警很快根据线索将两名嫌疑人抓获。请听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他说拿出来，警察，公安局的啊。 这为什么抓你？ 不知道啊。 这些都是这些相关的资料呗。 办这干嘛用？这是财产业务。你开展什么项目？ 就是发电的。 你有正经工作吗？ 没有。 物业是吧？ 啊，物业。 骗局已经完全败露，所谓有能力解冻上亿元民族资产的能人，竟和人合租在房山窦店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 画面显示，在这间房子里有多张类似汇票的东西，上面的金额大得吓人，都在数千亿。 下来是用这个电脑下来的，还是用那个下来的？ 咱就发过来的，就是参考看一看这东西，就是传着有说有半年吧。 办什么呀？这是假的。 是，都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都是假的。 那你下它干嘛？你知道是假的，你下它干嘛？弄这么多，全是假的，你看看。 据他交代，这些都是他打印的，他编造谎言。让老人签订了委托处理房子的协议，抵押了房产。 那么这位冒充安全局长的张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老人的房子命运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张某今年56岁，没有正当的职业。张某说，抵押房产的那些钱已经被他挥霍了。那么老人的房子能不能要回来呢？民警决定找到那三家抵押公司以及相关的抵押手续。 随着案件的进展，嫌疑人一步步的供述，这锅盖现在已经揭开一半了，大家伙鼓把劲儿。抵押公司的是否发跟嫌疑人之间是一个托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同案的关系，把所谓的他们家那儿的抵押公司的人来到这儿收房子，这个细节大家了解清楚。 骗子被抓到了，那么这个房子的命运如何呢？刘老先生老伴说，后来这个房子就被卖给了一家商贸公司。 11月4号已经把房子转移了。 刘老先生说，据邻居反映，那天晚上来了好几辆搬家的车，邻居进行阻拦还遭威胁。 谁管闲事谁倒霉，谁要报案就整死谁，无法无天了嘛。 过了几天再去看的时候，房子里的东西已经全部都不见了， 整个家里东西全部搬走了， 屋里到处是装着残羹剩饭的快餐盒以及满地的烟头，一片狼藉。被搬走的东西存放在了一间没人的仓库里，目前已经被警方封存。刘老先生说，他有很多珍贵的收藏品，不知下落如何。 几辈子的收藏品都用麻袋给我装，我估计已经没有什么好的了。存了好多瓶这个茅台，从60年代开始存着这个酒，还有个几千枚毛主席像章， 也可能会没有了。最重要的书画，存了不少的书画。 此外，还有一些当初被骗的证据，可能也找不到了。 我家有两样证明他是骗子的这个证据， 根本找不着。 找了半天，根本找不到。为什么根本找不到呢？我告诉你啊，两页纸嘛，1590亿的那个 汇票，好像是 汇票，在我那个抽屉里，他全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全用那个麻袋装，150万的合同也在家里， 在抽屉里 也找不到。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交钱的收据啦等等这些东西，全在抽屉里。所以我认为这是比土匪还厉害。 说到此，刘老先生不禁老泪纵横。 我家非常好的一个家。 我刚还是说，我们都70、80岁了，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跟他们带来的麻烦太多了，怎么跟孩子们说呀？两个家庭都非常好，实在是对不起他们。 老伴儿也哽咽着接过了话，虽然是埋怨了几句，但能听得出老两口感情很深。 那你说你老不行了，你老不听话，你 是 我也不坚决。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做的有些事情很大，所以我就说这是国家行为。年岁大了，你根本干不了这个，但是他总觉得信心满满，是非得要干。 刘老先生说，他和老伴儿一生都很恩爱，接下来无论多难，他们都会一起携手走下去， 从来没吵过一句，争过嘴。最后呢，我还得扶持我们一道走。 眼下老两口依旧是有家不能回，心灵承受着巨大的伤痛。善良的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对所有公众，特别是老年人做一些提示。 我最深刻的这个教训，写的教训就是不服老啊。 刘老先生说，他身体很好，从来都不服老，但恰恰是这点害了他。 我已经80岁了，起码我还能干10年，走路年轻的人都走不过我，干一天24小时我都不觉得累。你要让我坐在那儿休息24个小时，我觉得累得难受。让我坐在家里去玩牌或者去弄这些的话，我说我肯定会生病。 他退休以后一直都没有闲着， 也确实积累了一些高科技方面的资料，想做成一两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再做了。人到了古稀之年了，就是自然规律，不服老不行。而且的话呢，为什么不听儿子的话？老伴儿劝我，孩子们劝我，我都不听。我认为我还能做，还能适应，结果再一次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涉及到房屋等巨额财产，千万不要随意委托他人。 高利贷公司啊，他是把这个研究的透透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到那儿了。我们3月份跟他签合同，他就给我们招了一个委托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个委托人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就签了字了。没有想到后来把我们所有的权利就剥夺了。你的房子买多少钱你说了不算，委托人说了算。一定要告诉老年朋友们，不要轻易的委托他人，我们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刘老先生老伴说，现在很多老年人都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骗子就趁机施以虚假的关心，其实是一步一步给老人设套。 这骗子是跟你面前说的好的呢，甜着的嘴巴，跟你想的非常周到，非常亲热，非常客气，那你就还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实际上他就盯着你的房子，盯着你的口袋，把手已经伸到你那个口袋里了。 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报道啊，目前所谓民族资产解冻骗局又出现在我们身边，一对丰台的老夫妇把房子被骗子骗走了。刚才我们听了录音报道，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之后，来请律师点评这个案件。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律师。你好，朱律师。 主持人你好。 对二老来说是必须法办这个骗子，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房子能要回来吗？怎么要回来？ 目前来看，房子要回来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应该说很不乐观。如果说他们签署了一个抵押借款的合同，那么当你的借款无法返还，按照约定返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按照这个抵押合同来处置抵押的房子。 那 一旦如果有善意的第三人取得了这个房屋，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取回这个房屋。 那比如说骗子抓到以后，他如果能够退还一些赃款，或者说另外一个原因，比如说骗子现在正在查啊，和这个抵押公司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非法勾结，那查清了如果有的话，或者说再一个原因是骗子如果能够退赔一些钱的话，这个有希望吗？ 像这种呢，对这个老人来说，他就是一个被诈骗犯罪的受害人，那么他的经济损失目前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应当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者以后的被告人他们来承担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 对。 但是就怕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以后即便被判了刑，但是他的财产已经被挥霍或者已经转移或者已经无法追回无法追缴的情况下，那么这老人的损失可能就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救济。 那咱们假设如果这个钱能追回来几百万，他不是拿了300多万走吗？ 对。 然后还查到这背后有一些非法的勾结和这贷款公司的话，那这样可以合法把财产要回来吗？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呢，假如说这些担保公司与这些骗子之间他们俩有如果有说有共同合谋的情况下，那么他们这些担保公司的相关责任人也构成了诈骗罪。 对呀、 如果构成诈骗罪的话，那么他们的财产可以在法律上可以追缴。 这是可以的， 可以追缴。追缴。如果说这个房屋已经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的情况下，就要看这个第三人是否是善意第三人，就是说这个第三人他买这个房屋的价格是否是正常的市场价值，有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等等情形。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话，如果第三人是一个善意取得这个房屋的情况下，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他就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这一块是很难追回。但是如果说担保公司与骗子之间有合谋、那么他就共同犯罪的嫌疑，那么可以追缴，那么可以通过担保公司对他们财务的追缴和骗子的财务的追缴可以弥补对老人的损失。 就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对，善意第三人利益这在法律上是应当保护的。 那现在听老人说啊，他们很多东西现在不知下落，因为东西都被这些搬家公司搬到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警方也封存了。老人有很多他自己说是名贵的，比如说酒啊、收藏品等等。那如果老人的说法是属实的话，东西又都不见了，这谁来负责任？ 这个问题啊应该非常严重。这一点我们也想提醒北京的警方，对于这种比如说搬家公司也好或者是贷款公司也好，他们擅自动用强制手段将别人的这个财物啊封存或者是移走，这种行为都是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在我们国家民事纠纷只能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这一个手段，我们个人是没有权利，个人或者一个公司是没有权利对别人人身、生命、财产 实施强制执行的权利的。 嗯， 那么这种强制执行权利本身就构成了违法甚至犯罪。 嗯， 假如说老人的名人字画也好，家中所珍藏的这些名烟名酒啊，这些财物，他的所有权人当然属于这个老人。其他人要么构成盗窃，或者是非法占有。 那他能不能有这么个理由，说当时你已经还不起高利贷了，房子不是你的了？ 这不可以，在我们国家里面，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假如说贷款公司和我之间的抵押贷款合同，因为我们不能够履行还款的义务，你可以起诉我，你可以向法院要求法院最终判决，法院判决之后呢，你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你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你本人是没有权利强制执行的。这种权利的滥用，在我们法治国家，在法治北京首善之区，这是必须要予以谴责的。我们也提醒警方这一点，一定要对这个问题的违法性进行充分的注意。 那老人当时其实可以不走， 可以不走， 说起来是吧？我就不走。 我和贷款公司之间只是一个民事的合同。如果发生了争议，发生了纠纷，那么你可以去到法院起诉我。法院判决我腾退房屋。如果我不腾退，你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您作为一个担保公司或者其他的任何组织，你都没有权利将我从这个房屋里面强制的 赶走，东西搬走，背着我搬 走。对，你更没有权利对我的财物进行处置或处分。这都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那现在警方也在调查，骗子是被抓获了啊，但是在调查背后，骗子和这些担保公司有没有一些非法的纠葛，正在调查当中。那刚才您也讲了，如果说查证属实了，有一些违法勾结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同罪共犯。 这一点必须要根据证据来说话。 根据证据来说话。 假定他们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而且有共同串通的行为，如果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那么不仅对骗子的财物进行追缴，那么对这些担保公司他们的财物也应当进行追缴，那么这些追缴的财产就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那么关于这个房屋抵押，现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看到这个二老也是因为是，当然骗子编造了很美好的理由以后啊，受他们的蛊惑之后把房子抵押出去了。那在生活里面也有很多情况会抵押我的房产，这里面会有哪些的隐患和漏洞提醒公民要注意的？ 抵押合同呢，在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当中，确实发挥了一个巨大作用，包括抵押合同啊、质押合同。但是这些呢，是一个非常在法律方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项。我们也建议，如果确实有房屋、车辆或者其他的财产的抵押、质押这种大宗的经济来往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我们的朋友们还是要咨询一下法律专业人士。毕竟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法律上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们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他有没有签订合同的资质啊？对吧？我们抵押合同的条款或者抵押合同借款这些利息的约定或者这个等等这些情况，都需要一个专门的专业知识人来审查，这样会更好一些。我们这一点还是要，因为这个社会的分工嘛，我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是专家，但是在法律方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要尊重专业， 尤其这么大的大额的财产， 大额的经济经济来往，最好是要对法律的风险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这样的话它有利于我们做出一个最佳的决策和抉择嘛。 因为你这房子像这个案件当中，你把做了抵押之后，人就把钱拿走了，也可能这个利息很高，是由可能由房主来还，看怎么约定的了啊。 对，所以这个合同条款非常关键。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如果说没有特别多的法律知识，我们对一个合同的判断可能就会云里雾里，你不知所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合同。第一，合同签订合同的担保公司它本身是不是一个有没有经营资质，他是不是正当的合法的经营。这一点这里面我们所有的经常会发现，这种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给我们签订合同的对方他本身没有签订合同的能力， 现在 他也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连这个广告都很多，谁都可以办抵押，似乎是 所以说，但是呢我们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专业的法律人，或者也提醒所有的公民，你要签订合同，特别是大宗的经济活动的时候，你第一要审查对方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和资质。因为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经营某种经营某一个领域都是需要国家的，有的是需要国家特定的资质和许可的，有些是需要公司有特定的这些资金或者是其他实力的。你只有全面的评估这个公司本身有没有签约的能力，签约的资格。第二呢，我们在审查这个具体的合同中，这个合同的条款，无论是这个交易或者是价款，或者是违约， 谁来这个 违约责任 付这个利息等等等等， 对这些，因为这些非常多的法律上的细节都要进一步的去审查。 其实最简单就找个律师，专业律师，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一个 便捷的方式。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把房子抵押出去以后，然后自己还要还这个高额的高利贷，现在房子可能真的是有家不能回，因为所以这个房产高额东西的背后是有非常深的陷阱的。你不能光听所谓这高官骗子，而且听这个贷款公司和抵押公司，他们当然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服务，他们希望把房子给他们做抵押，不能光听这一方之词，要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案件就类似这种，我上网搜了一下资产解冻这种案件，这个条目很多很多，而且这里面大部分有共同一个特点，是都冒充高官。你可能冒充一个教授、一个学者，你骗不了人。 这一点呢，可能有点中国现阶段的特色吧。比如说我们这个腐败的高发，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对于权力、对于高官的这种某种程度上的，这叫崇拜也好，或者权力崇拜也好，确实这个官本位的思想在整个咱们这个民族当中还是根深蒂固。在很多人的眼中，有了官位，有了权力，似乎就能够带来我们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这些利益或者其他的影响。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冒充的还是一些安全部门的官员，你就那很敏感嘛，可能作为当事人也不敢去打听，也不好去多打听。另外很多老年人的这个被骗的原因是不跟亲属商量，不和孩子商量，有很多的原因啊，可能是觉得不愿给孩子添麻烦也好，或者怕孩子阻拦也好，其实现在可能老年人还是和社会有适当的这个脱离。刚才这个老先生也说了要扶老，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一点啊，你比如说欺骗的对象，他肯定第一要找一个呢是一个权力部门，第二他要选择一个这个部门呢不容易曝光率很低， 你查也查不到的， 你查呢很难查到。我相信没有骗子敢冒充我们伟大的习主席，不会冒充我们李总理，因为这些主席和总理啊或者副总理这些级别的官员，几乎在新闻联播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总理啊是什么形象、什么气质，他们经常哪些工作，这大家都很清楚。那他肯定会冒充一个级别很高，但是呢让我们普通人通过网络也好，通过媒体也好，很难查到他的具体信息，这样的部门。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无论对方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我们交往，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涉及到财产，特别是大额财产的处理处分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风险意识。如果说不涉及到财产，那么他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无论他是什么职务，他给我们当儿子干儿子，对吧，对我们进行孝顺，那这样我们多一个干儿子也未尝不可。 但是财产方面要慎重又慎重， 慎之又慎。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